哪有当女团长女师长的，没有。田小凤能耐再大，就因为她是个女人，不能任命她各种官儿，那传出去被人笑话。田小凤也不愿意居官。那么张作霖好了，也就等于他好了。他现在就陪着张作霖的娘媳妇住在一起，担任女保镖，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安全。田小凤心说，只要把这家眷保护好了，不发生意外，让作霖安心在外边做事，那就跟我当官也差不多。尽管如此，张作霖呢总觉着对不起田小凤。另外他们俩人之间还有一段特殊的关系，咱没说过吗？田小凤终身不嫁，非嫁张作霖不可。张作霖曾经发过誓愿，说我妻子一旦不在，你来填房，你算续弦；如果妻子老也没事，那咱也达不到目的。哎，田小凤也这么答应的。好吧，我就等着在这儿排号。现在张作霖37，田小凤36，36岁大姑娘愣不嫁人，保媒的有没有踢破门槛子？你看你谈别的事儿行，你要一提给田小凤保媒，田小凤的眼眉当时就站起来，伸手就摸枪把子。谁都知道他的脾气，说翻脸就翻脸，瞪眼就宰活人，谁也不敢提这件事儿。另外知情的人都明白，人家在这排号呢，咱们干嘛讨那人嫌呢？那么张作霖和田小凤心照不宣，只是不愿意捅破这个窗户纸。一见着面啊，哎，怎么说也有那么种特殊的感情。田小凤一看张作霖来了，喜出望外，让田的丫头、侍女丫鬟准备的酒宴给三哥接风。两个人边吃边谈，张作霖看了看妹妹，小凤，你也瘦了是吗？哎呀，我吃得饱睡得着，一心无挂，无心无非，我怎么能瘦呢？哎，妹子，凭着真人别说假话。哎，哥哥，我对不起你呀。就凭你这身好本领，埋没在草野之中，无所事事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过妹子，你放心，我向你交个底，他妈巴子将来我要在奉天说话算，我非让你当女官不可。田小凤也乐了。三哥好，我就等着你这一天。哎，又唠了点闲话，张作霖就说，我来接家眷来了，奉天城里把房子都修好了，我娘我媳妇都不去，妹子你看你呢？哟，三哥，你的夫人不去，老夫人不去，我算干什么吃的？我当然不能去了。 我陪着他们就住在新民。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会到奉天去找你。 那好吧，我也不勉强。 张作霖一看也没办法了，他在新民府住了五天，哎，这五天过得挺快活，陪着娘啊谈谈话，陪着媳妇儿谈谈心，歇恨歇恨孩子，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。那么到六天头上得返回奉天呐，掉着眼泪跟家眷告辞，张作霖领着人回到奉天师长的府邸。哎呦，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。他先到赵尔巽大帅那儿消了驾，处理处理这些公务，忙活了那么几天，没事儿可干呢。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，打算回家乡去祭祖，按娘吩咐的那样去拜会恩人。就这样，在赵尔巽面前又请了一个月的假，宅即日起身，要离开奉天走一个月，那时间也不算短呢。家里的事情他得安排安排。首先，他召集了一次庞大的会议，是当官的这些铁哥们全到了。这师长的会客厅里座无虚席，张作霖这一进来，张世飞还喊了一声立正，夸全站起来了。张作霖笑着一摆手，坐坐坐坐坐，那少他妈来这套，那些官场的俗套子我老张最反对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张作霖在前边坐下，往左看看右瞅瞅，呵，一瞅手下这些将领，有满襟一个花的，有俩杠仨花的，最小的是俩杠一个花，身上都穿着崭新的陆军服装，头上都戴着白缨帽，一个个佩剑悬枪，好不威风。张作霖是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，嗯，马八子不错。哎，我说各位，你们想到有今天没有？ 报告师长，没有。 我们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，我们沾了您的光了。 是啊， 要不是跟张师长，哪有今天呢？张作霖一摆手，别捧我老张捧得过分啊，捧得越高可摔得越疼。其实说句实话，还靠你们自己。哎，咱们众人一挑心，黄土才变成金，对不对？光他妈我一个花，没你们这些叶配着，也没人喜欢，也没有今天。我老张是最重义气的人，到任何时候，我不能忘本，也不能忘恩。咱哥们儿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过呢，我这个临走以前有点心里话我得留下，说的对不对大家包涵。咱们现在扒了贼皮，换上了军装， 由打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。我张作霖小名也是27师的中将师长，你们他妈巴的什么官也都有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可千万记住啊，对待手下的弟兄千万要知疼知热。就像我刚才说那样，我他妈是花，你们也是花，你们也许是小花狗尾巴花，你们也得有绿叶配着，那兵和你们手下的人就是那绿叶，对待他们好他们才能捧你，对待他们不好就他妈把拆你们的台，你们懂吗？哎，我宣布按月正常观饷，如果有人在这里头耍把戏，克扣军饷，体罚士兵，打骂士兵，虐待弟兄，要叫我老张知道，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。你们听见了吗？咱们交情归交情，事儿归事儿，到事情头上，我想保护你恐怕也保护不了，因为咱们现在是军人，军人得以服从为天职，你们懂吗？ 懂，我们明白。 哎，好，其实你们呐，要讲道理比我老张讲的还透。他往两边看看，上锤手是大哥孙烈臣，下锤手是副师长汤二虎，旁边坐着张世飞、郑翠平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张作相等等都在坐。他用手一指张世飞，哎，老八，我上回宣布你他妈是什么官来的？ 报告师长，我是副官处的处长。 嘿，妈德行，你也弄了满金一个豆啊！我是非老八，我要去祭祖拜会恩人，一个月不在奉天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你说谁给你起的名叫张世飞，绰号叫世飞张呢？你是没事找事儿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也算警告你，在我不在奉天的时候，你要给我惹娄子找事情回来，我可饶不了你，你懂吗？哎，我说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我也是奔40走的人了，不是小孩啊，您何必当众羞臊我呢？我一定听话就得了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 哎，二虎， 对， 你他妈的也是满金一个花，你是我的副师长啊。嗯，我不在的时候由你主持全面工作，我你可千万留神注意，你的火爆子脾气是沾火就着，有人讲话你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，挺大脑瓜子里都是空的，遇上什么事儿要动动脑筋，懂吗？ 我明白。 好，张作霖挨个的都嘱咐了一遍，交代好了，又向大帅赵尔巽请假。赵尔巽马上提笔批准。那位说那个假也太好请了，两方面的原因。一，现在不打仗，军队里的没什么战士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第二， 现在赵尔巽惹不起张作霖，这是一头虎，手里头有一万支枪杆子，那是实力派，把这红胡子给惹翻了，他这大帅也活不了啊。另外赵尔巽也看出来，我这个位置也不会长久了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不定上哪儿去呢，我乐得喝水不洗船呢，你乐意请假就请呗，那算个什么呢，乐得送个人情。所以张作霖、翟良辰挑吉日，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、刘小春，还有一个排的卫兵，起身赶奔海城。据现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录，记载了很多传闻，像张作霖呐、回到高坎，张作霖回到海城，哎，等等等传说，那多了，那咱不必细说了。总之呢，张作霖到青马坎三界沟给杜老盼干爹烧了纸，又到高坎镇看了老干爹常泽春，就是那豆腐酱，把常老爷子接回奉天享福，又看望了老干娘，什么邢宝田、邢丽亭啊，和邢丽亭就那剃头匠。一看张作霖这一回回来毫不威风，高头骏马陪着将校泥的斗篷，带着佩剑前呼后拥的，邢丽萍吓得不敢靠边了。张作霖从马上跳下了，咣咣怼了邢丽萍两拳头，大哥不认得我老张了，嘿，兄弟你这么大官儿，我跟你也不敢交了，我是个耍手艺卖腕子的剃头匠。哎，别扯这个啊，我的出身敲竹扇马，我还不如你呢，这算他妈什么呢，跟着我干得了，我也不会别的，嗨，我叫你会你就会，给我当个副官吧。副官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你管是什么玩意儿，到月给你观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，把老伯爷接到奉天去，一句话把老邢家爷俩也带走了。安下张作霖这些细节咱不细说，翻回头说奉天，你看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张世飞，结果这事儿就在张世飞身上引起来的，真是个是非账。那个副官处啊，等于虚设，他这个处长无所事事，到月观想，每一天是花天酒地，这张世飞想吃什么有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也是闲极难忍呢，待得无聊，在奉天这些日子差不离的地方他也逛到了，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二虎来了，哎，看看这大脑袋去吧，我们俩多日子没聊天了，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。那位说怎么还跑苏家屯去了啊？张作霖那是一个师啊，手下四个旅，能都挤到奉天城吗？分别在寺外驻扎，53旅旅长叫汤二虎，他又是副师长又兼任旅长，他的军队驻扎在苏家屯，所以张志飞看他得上苏家屯来。简短解说，俩人见面了。哎呦，把唐二虎乐的，

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现在是。